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贯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有效，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高质量生活状态。通三脉，贯气血，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不一样的祛病养生智慧。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呢？ 哎，我徐桂英，你好。 好好好，这个咱们这个气血双补 啊， 5200块钱，我喝了这已经3多月的 啊， 有3来月了吧？ 啊， 这个我这个现在明显的叫是什么呢？ 啊， 胎气多了，再方面不这个大便通畅的， 大便通畅， 大便通畅，排气有动力，排气排挺勤，见头挺大。 挺 挺痛快的， 人觉得痛快了是吧？ 我这个这眼也叫是清亮点的，眼也叫是清亮点的， 眼睛也 觉着好，胳膊头也是有劲儿的， 胳膊头有劲， 现在还在用的过程当中。 您是之前什么病来用这个？ 我是这么个情况 啊， 我是这个2014年11月份 啊， 这个咽部咳嗽是吧？咳嗽气短发鼻，感冒的，就上了这个医院，保定省医院，就上这个省医院检查去的。27天以后啊，这个住了18天医院， 18天住院， 抽了18斤鸡， 哎呦， 鸡也才开始不挺清凉，后来什么呢？发昏的，都看着红不愣登子的。 哦， 在这个医院呢，做了3次检查，回来呀，从省医院呀，这边那个还叫什么呀，妇产科的，对我家属说什么，那么吧，在家走吧。最后这个 CT 啊，是2017年的10月6号，10月6号做的，这个做的这个 CT 什么呢？是77mm 乘68mm， 这是那个 CT 检查的，我这个读那个阴影，这都是最后一次检查。到现在7、8个月了，我还没检查呢。 那你现在觉得跟7、8个月之前，因为您气血双补您用了，跟这个没用之前，您是不是觉得人舒服了，大有好转了呢？ 有个感觉， 有这个感觉。 因为现在人这个排气， 那 个放屁，我这放劲头越大， 是 吧？也有力气的， 人有力气了。 这个黑的早晴前条定是的6点多，轮上厕所，一天一次，排便也挺通畅的， 排便也通畅。 这个气体上不也有了劲儿的，是吧？我现在老是下地，老是干么子。我现在的时候，我打算什么？你就这7个月了，我还想着再检查检查，这怎么样 啊？首先，我跟你讲啊，之前呢，在医院里，这个诊断报告单，诊断是诊断出来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花了这么多钱还是没有给你做出最终到底是不是那不好的病还是怎么样，怀疑。那您现在用了我讲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调气调血的。人呢，无气不生，无血不养，你这个气血不和，你气不足的时候你连力气都没有了。可是现在呢，您比之前有力气了。您知道一个人的这个气是很重要的，它有一个气化功能，它这个气化功能能化什么呢？能化邪、化湿、化寒、化毒、化汁，能驱病。其实我这么讲很多人都不认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身上是有湿啊、寒啊、毒啊、汁啊。像这个结节、囊肿、肿瘤这些东西，如果说你的气化功能足的话，那它就会逐渐逐渐的 越来越小。您看，您现在用了以后，您的排气增加了。 对对对。 是不是？这是不是指的是气化呢？你排气增加了，你身体那个毒气啊，里头的毒气你就代谢出体外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它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它能够修复你身体当中小到什么，小到细胞，大到组织器官的任何的受损的部位。那你的肺部的细胞，你的肺功能是不是开始得到修复了呢？咱别的不说，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再次去做检查，但是从这个人的状态上咱就知道病好还是病不好。病不好了，那就下不了床了。病好了，人轻松了，呼吸也开始正常了，精气神也有了，啊，大便也正常了，方方面面都开始正常了。这就说明，您要是说去做那个加强 CT 也好啊，去拍片也好，我告诉你，您肺部的那个阴影一定是小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它已经长到七八公分了。你要求在三个月之内把它缩小到没有，这个倒有点不太可能。但是缩小个三到四公分，它不往外发展了，逐渐的好起来了，这个很有可能。所以呢，对于您来说啊，我是给你这么一个建议，您这个用得很好，您得继续用。用到什么情况下呢？用到你肺部的阴影它没有为止，你还要巩固一段时间。 嗯 啊，那么在用的过程当中，我经常讲到总结呢，有一个一通一贯。那么这个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帮助身体呀，把这个气脉、血脉、经脉给通了。那么您的这个通呢，您可以联系一下，联系一下以后呢，您用什么呢？用这个功法。你别看它不花钱，但是它的作用真的是不错。您再加上一罐灌气血，您这个吃法的话，我告诉你，比您现在还要好。 哦， 还要好，包括您心脏什么地方那些结节呀、那些囊肿啊、那些玩意儿，它都会小，因为它就是毒跟瘀，瘀在那儿了，气不足，不足以化掉它。啊， 嗯， 这样您继续用下去以后，我告诉你。您老没事儿，不用担心做什么手术的。你现在已经康复了不少了呀，对不对？ 行，因为就有的做功法。 对，功法一定学会了，认真做啊。 啊，再耽误一下时间，那老伴儿有 啊。啊，老伴儿说两句，好。嗯。 哎喂。 哎，你好，你好，哎。 哎，徐主任你好。 哎、 啊、 哎哎。 哎，辛苦了啊。我用来这是有俩月。 嗯。 哦，有俩月。 嗯。 一会儿这血压不？ 嗯， 到150， 嗯， 80， 嗯， 但是我这压差太大， 嗯，现在好多了， 182、167，低压就是60多的。 那现在你看，吃了以后这血压也好了，是不是？压差小了就 好。现在这样了， 嗯， 都是这么那么的，反正都是那浑身哪都是。 您这时间还比较短，啊，这一通一贯疗法，您再往下用一用啊，它就更好。 徐主任，我也都不打搅你了，我 放心放心， 我再给你打电话。 好，好，那咱们就 我看他们老俩的变化好消息，我再给你告诉。 行，你老伴现在已经问题不大了 啊，问题不大了 啊 啊 啊！ 好嘞，说到这儿了啊。 哎，再见了，祝你健康啊！ 好，祝你二老健康长寿。好，再见。 啊，都好啊，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你好。 哎， 我是吉林的徐志友。 啊，徐先生您好啊。 我这个什么呢？我是这个右眼呐。 啊。 是叫主动脉堵塞。 啊。 堵塞。 啊啊啊。 就这种情况，咱用这个，咱这个可不可以？ 其实呢，眼病啊是跟你的脏腑有关系的，用咱们的一通一贯疗法可以的。 其实你今天咨询我，可能是咨询的你身体当中你认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对，对。 哎，那么在你的身上，如果说眼底的主动脉堵塞了，那你的动脉也有硬化呀。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64。 血压什么都正常吗？血压、血脂？ 血压、血糖都正常，就是血脂就是低。低，那叫低密度蛋白稍高一点， 那就是动脉硬化。说明您呢，不光是眼睛这儿有动脉硬化了，全身的动脉硬化也已经都有了。因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显示的就是动脉硬化。那你要想用我们一通一贯疗法，它解决的就是您气脉、血脉、经脉。像您现在这个问题呢，是属于血脉，血脉动脉硬化属于血脉不通了。那现在就是眼睛的问题，那么往后呢，视力下降越来越严重，而且呢全身因为动脉硬化，心脑血管它也会出问题，供血供氧供不上，所以现在就是应该要用了。您还有什么想问我的？ 那个我儿子， 他 那个有那个叫支气管扩张，这个可不可以用？ 儿子多大年纪？ 今年39。 39，那就是一开始就是咳嗽呀。 他现在还没咳嗽。 那他这个支气管扩张是因为什么？ 不清楚，就是去年。去年的春天发现的，到医院一检查，说他支气管扩张。 咳痰有没有血呢？ 没有。 没有血。除了支气管扩张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病？ 没有，他身体一直挺好。 支气管扩张呢，他最后严重的话，因为你刚刚开始啊，严重的话他最后要咳血的，毛细血管就是给咳破了。毛细血管咳破了他不得咳血吗？对不对？说明他的这个肺部功能不是最好，有阻塞，有阻塞你才会咳。一般来我们中医上讲啊，这支气管扩张就是支气管它的那个周围的肺组织有慢性的炎症或者是纤维化，就会使它的支气管的管壁的肌肉以及弹性组织的破坏，会出现这个咳嗽咳血支气管扩张。那么我建议你呢，现在如果说要用的话呢，赶紧用，赶紧给他也用上啊。因为这个病啊，如果说您现在不给他看好啊，不给他调理好，免疫力或者差，或者是稍微冷一点，或者是什么味儿闻着以后，他立马就会发病。这个是一种慢性病，它不是一下子急的，慢慢慢慢它会引发很多的问题。这个肺呀，我们说这个气呀，人活一口气，对不对？你这个气脉要是不通的话，今后就会慢阻肺，肺气肿啊，呼吸困难，都会心肺功能减弱，都会出来。所以我建议现在就可以用上。 现在可以用啊。 对对对。你们俩人都能用。 那好。 好。 那谢谢你啊。 不用谢， 谢谢啊， 不用谢啊。好。你们爷俩都是属于问题还没有到最严重的时候，没有影响到生活的时候，但是这两种病到最后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赶紧用，好吗？ 好，谢谢您。 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再见，再见。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皮肤关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 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驱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贯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有效，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高质量生活状态。通三脉、贯气血，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不一样的驱病养生智慧。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你好你好，请说啊。 我是吃那以前我也是个一气多病的人， 嗯， 也腿凉腿手麻， 嗯， 那腰也疼，哪儿也是病，也是高血压， 还是高血压， 吃上那得了这会儿好多了，好多了，就是啊，现在就是有一点手麻，左手早晨起来的时候左手有些麻，这就是胃酸。这就是还有眼睛视力也不好，原先视力就是几乎忒模糊，这会儿、好多了，好的就是这会儿是腿，原先是腿凉，这会儿腿也先好了， 嗯， 但是腰也不疼了， 嗯， 高血压的吃了药以后吧，也没犯过，一直没犯过。 高血压原来多高？ 原先低压是90，高压是140。 哦，现在呢？ 现在没好了，没犯过， 正常了。 嗯，正常了， 完全正常了。嗯嗯， 就是这手麻老不推什么。 嗯，你是一边的手麻还是两边的手都麻？ 就是右手。 右手麻。 嗯。 啊，这个麻了有多久？ 麻了以前不走，以前也麻，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麻。 早上起来的时候麻， 就是起床的时候麻一会儿，麻一会儿 啊， 他活动活动了，他都不麻了。 你麻几个手指头？ 麻就是接了就是这三个指头，小指头或者中指或者个指头，大拇指或者个无名指没事。 已经有三个手指头麻了，是吧？ 对对对。 啊，三个手指头麻了，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因为您刚才跟我讲呢，之前有高血压，你的低压呢又常年在90，啊，90有那么几年的高血压，其实已经动脉硬化了。我们讲，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你的那个手啊是单侧的麻，就说明快要中风了，快要中风了。如果是，那当然这么严重了。其实中风之前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中风，啊。你三个手指头麻，你最多还有两年左右就是要中风。如果是四个手指头麻，你最多还有一年左右要中风了，啊，所以你现在这个用的是比较及时。如果说两侧麻，一般就是指的血糖或者是颈椎，单侧麻又有高血压，说明您的血脉它不通。您的血脉不通，您现在用的这个它通过调理你的气血，那你现在这个腰啊这个其他方面呢都跟之前呢相比好多了，特别是血压已经不高了啊。 对对对，好多了。 对，好多了。 脸色也气色也好了。 对呀、 人们都出去说我 那么今年的皮肤这么好啊，怎么搞呀？你能跟咱们说说不行啊？ 那这就说明什么呢？ 气色也好嘞，我也上班，年时候都没上班。 哈哈，这种就是说明什么呢？你的内脏调和了，你的外表它就显得漂亮，显得年轻。按照您现在这个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讲，我觉得你的那个气脉跟血脉不通，还不通，还不通。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我们在给患者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他直接用药以后，他的效果就很好了。有些朋友如果说药用下去不通的话，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那就说明您的气脉血脉需要进一步的再疏通一下。你不疏通，你很有可能以后还会要有中风这个现象发生。 没这个现象。 哎，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51。 才51，中风不挑年龄啊。我们接诊过的患者32岁、37岁中风的大有人在啊。 哎呦 所以就是 我也是无意中听你讲座，说这个要腿好，我也是听你讲座的时候才有两个礼拜时间 啊，听我讲课两个礼拜， 我都没犹豫，我都买了这个。 不用犹豫，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啊，咱们有一个不花钱的方法，就是开三脉的功法，气脉、血脉、经脉开三脉，啊， 也是哈个功夫都好哈。 对呀，咱们说。这个中医治病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的药用你花点钱，有的方法它不花钱，你把开三脉的功法你再学上，气脉、血脉、经脉做一次也就13分钟左右啊。你的胃气如果说调理好了，胃气下降，那么这个胃酸它也就往肠里排了，它也不往上酸了，你这个手麻脚麻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这个手麻它就会啊，三个指头变两个指头，两个指头变一个指头，慢慢慢慢的就好了。对， 哎呀， 你看你 我渴死，真是一起多病，我哪儿也疼，一喝水，哈夫这水杯到这水喝水的时候哈，那是憋气啊，老觉得这气子上不来也是的。我说，当你听了讲座这个，我说赶紧吃药吧，要不见这个怎么着？ 那你现在 没有意思呗？ 现在喝水是不是好多了？不憋气了？ 好多了，没有哈子现象了，再又精气神了。 是啊， 以前啊，这腿精神，腿好。 所以你这个钱就花得很值。你会比别人年轻。 嗯 啊， 对， 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把这个接下来继续用一通一贯疗法，开三脉的功法也用上啊。 哎，行， 好，哎， 谢谢你啊， 不用谢我啊，谢你自己。 讲座， 爱听我讲是吧？我365天天天不重样的把中医的知识介绍给大家，好吧？ 嗯，好的，好的， 嗯。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嗯，再见。 哎，好，再见。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皮肤关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驱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贯气血，